用一只铁锤，一只铁锤，就你工作用一只铁锤，然后变一堆，就你工作用两只铁锤，两只铁锤，就你工作用两只铁锤，然后变三只，就你工作用三只铁锤，三只铁锤，就你工作用三只铁锤，然后变四只，就你工作用四只铁锤，四只铁锤，就你工作用四只铁锤，然后变五只，就你工作用五只铁锤，五只铁锤，就你工作用五只铁锤，然后回家睡。